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啊，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非常的清透啊，因为我们这个少了好多的设备哈，那我们就可以更加直观的跟今天的嘉宾做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互动。现在呢，我们这个已经，我的天哪，大家已经是等了很久了，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让我们隆重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就是来自729声工厂的著名配音演员金贤、苏尚卿，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 Hello， 苏尚卿。 啊，要不要说一下你是来自哪儿的？ 嗯， 是来自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苏尚卿。 好，欢迎欢迎苏 欢迎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金贤。 哎，好的，那金贤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了。是的，今天主要是陪他来。 哇哦，真的是，那这个 但唱歌的还是你啊？ 那没有办法，虽然我是唱歌担当呢。 对，我刚才看到苏苏的脸，就是那个表情，非常的哈，在那一瞬间有一点不屑，是吧？ 他抓太到了，都抓到了，是吧？ 他平时都是这样对我的。 哦，是，你看啊，现在是土拨鼠大军已经上来了、啊，尖叫声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在哪里？ 我们也听不见 了。是的，哎，这个名字做反了。哦，还真的是这个金贤和苏尚卿的名字打反了。 大家好，我是金贤。 对， 就是、 好，大家好了好了，现在切换过来了哈。好的、那么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观看我们现在此刻的盛况。今天也是这个端午节的假期正日子哈，在这儿祝大家粽子节快乐喽。好，那么两种方式，就是第一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他，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好了，现在你们的互动啊，还有你们的弹幕以及小礼物都开始走起来吧。你知道你们俩那个一来的话，这个大家什么北哥双，天哪，打 call 的全都出现了哈。然后对大家说，北哥你的帽子又出现了，上次 对，因为上次来没有 戴 是吧？所以我想说那换一下、哦、改个造型。 上次其实不是他，因为本体就是帽子嘛。 然后想说今天 原来你的帽子是本体。 其实就是今天也是临时想说，上次来都没有戴，那这次戴吧。 嗯，是的，平时就是你是一个帽子控是吗？ 我是、 嗯、是，对，那苏苏今天是穿了小黄人的 T 恤过来， 那就随便 随便穿了一下， 毕竟今天还要工作嘛。 哦，还真的是、嗯、因为最近你真的是很忙，因为今天我觉得你穿这个 T 恤也是很符合你最近的状态，勤劳的蜜蜂。哎、 啊、是最近反正就是、 在忙些什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嗯， 就配各种东西啦， 配各种东西， 各种电视剧啊、网剧啊、动画片啊、游戏啊都配。 哦、那一般因为现在粉丝都很多嘛，两位都是人气非常旺的配音演员。然后呢，那苏苏你主要承担的角色的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性格吗？是正太、大叔， 大叔一般不找我， 大叔一般不找你， 少年找我比较多。 少年啊， 然后 对，是属于那种小白型的，还是腹黑型的，还是 都有？ 少年的各种都有， 少年各种都有， 各种少年都有。 好的，正太型。 然后，但最近好像，就感觉。就以往来说、大家会找我比较多的，就比如说什么温柔的暖男啦，什么彬彬有礼、文质彬彬的什么公子啊，什么这种的啦。然后最近找我反而是一些痞子啦，什么 雅痞类型的。 一不雅， 不雅 之 物品， 就只有 完了，找不着都找不回来了。我跟你说， 然后还最近还录了一个总裁。 哎呦，霸道总裁行。哇天哪，我现在瞬间这个总裁文在脑中过了一遍，你知道吗？ 反正我每次接到我都在想说确定找的是我。 对，但跟你 让我录这个 是觉得你就是自身的性格跟这个实在是完全不太一样是吗？ 我肯定不是那种类型的。 但是如果要是让你录霸道总裁的话，会不会有一种就是淡淡的违和感？ 反正也会在声音啊，还有这个语言表达上做些改变嘛。 哦， 肯定不会是本来的样子吧？ 对，我告诉你，这片鱼塘被我承包了，来。 没有这样的台词。 没有这样特别中二的台词。好吧，那这个大家今天这个互动简直我都看不过来了，你知道，瞬间五秒内99家。99条新的信息，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礼物，名字我也看不过来。现在热度已经是直线攀升啊！大家可以再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会在这个大海捞针般的给大家挑出来的。好，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哈。不准淮南说，哇，好嫩啊！今天你们两个这个皮肤状态超好的，本来就嫩呀。 我能说，因为可以说吗？ 当然可以说， 那你说吧。 不是，因为今天。金贤帮我化了妆。 哇，是金贤帮你化 的。今天他的妆是我化的。 哇天哪， 因为今天要来这个节目，但是呢可能就是时间上也比较赶啊，或者什么，反正我自己又完全不会了。然后金贤会一点吧。然后但是我也没有地方可以，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我就说我说那你可以帮我化吗？ 是的。 然后他就说 我说可以啊，我说反正但是我也没有帮别人化过，就是你相信我就 OK 啊。 我就冒着这个风险去了他家，然后就画了一下， 画了一个非常淡雅的出水芙蓉般的妆容。 我的天哪！ 不要再形容， 知道这个妆容 出水芙蓉般。 哎，但是的确，我觉得反正我的要求也不高， 是不是很淡雅？就是、 我觉得可以， 对吧？ 就我从一个女生的角度哈、啊，因为我平时也是化妆嘛，虽然说达不到多么专业，但是还是有一定水准的。然后对，从我今天这个肉眼直观的感受来讲。金贤的这个妆画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摄像头高糊显得水嫩， 真的没有 才真相吧？ 真的，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白嫩，而且我觉得苏苏你的皮肤底子很好哎，对，真的就是非常的白嫩的那个类型。哎，你们这个熬夜配音居然都没有在你的脸上有任何的体现，真的让人 卸了妆就能体现。 说吧，今天你打了几头？ 他自己很满意，然后在路上的时候还一直说我觉得你这个画得很好。 我 觉得你这个妆，我觉得你就现在反正看着很好看啊，什么妆很好。 对啊， 我说你到底是在夸你自己还是在夸我？ 因为就很自然，然后又不会显得，因为男生的妆其实我觉得就是干净利落就好。 对对对， 不用 太厚。 对对，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那么大的灯，然后去说到底还是摄像头高糊是吗？并没有了哈，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非常还非常好。大家都是格子君说这么实诚，然后严恒说没有痘痘，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痘痘很多。 对，真的吗？ 下巴会有很多痘痘， 但是我真的实话实说，你的皮肤很好哎。侧面你看，这就是话术， 不知道到底在夸谁。 一箭双雕， 对，既夸了我又夸他。 对，哎呦我的天哪，主持人的地位保住了。对，今天呢虽然是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然后今天也准备了很多的歌曲哈， 也没有很多。 你刚一直这样拆主持人的台，真的 是。我就那么一说，我们准备了很多歌曲，三首。对，其中呢压轴出场的一定是两个人合唱的那一首哈， 因为他今天主要是他来那个第一次做客这个节目嘛。但是因为他可能比较害羞，又不是很想要唱歌，我想说那好，我帮他就是毕竟是一个音乐节目嘛，对吧？咱们 没关系，其实音乐在今天， 但是 他有歌手的身份嘛。 但是最后还是要稍微 唱一点嘛，对吧？所以就选了一首合唱的歌曲。 嗯，好，没问题。然后合唱就是，结果苏苏只是伴唱是吗？ 没有， 也没有平均分了， 还有很多的很多的很重的戏份。 好，那么我们就期待啊，这首歌一定要放到最后，不然怎么能吊大家的胃口？ 是， 对。那前两首我们先让这个金贤来开嗓吧。 现在就要唱一首了是吗？ 对，先来唱一首吧。一共三首，我们要合理分配时间和出场顺序。 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唱两首也行。 有， 我不是很介意。 不，我们介意。唱两首质量要素上过不去的。 我唱歌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把耳机戴上，要不然你会听到我这边干唱会很尬。 这不是正好？我很想看到这个，想感受一下这个效果。 对，我觉得苏苏，你待会儿可以来点评了。你的点评会是大家会比较重。 我点评的话，没有什么好话了。 哎、真的吗？没关系哈，我们就喜欢听这个。 那你第三首你就自己一个人唱。 那他唱的时候，那个镜头也是我们两个吗？ 肯定是啊， 那我是要这样。我能做点啥？不然我很干。 你随意啊。 戴上这个跟我一起，就仿佛自己好像也在那个 假装在享受， 假装在嗨。 你也可以唱啊，反正只是。 没关系，其实这种是一个、对，并不是那么的，就是非要有多么的专业，那么的严格。对，我们这没有导师，放心吧。 导师会为我们转身的。 嗯，是的，无论如何，他们就粉丝们会转身的，对不对？春天的芭蕾是什么？ 春天芭蕾是什么？ 春天的芭蕾并不是， 就是我以前经常不要说这个话。 哎，这个好像是一个梗哦。对，来吧，今天选的歌曲呢到底是什么哈？赶紧送出来。 对，因为前两天不是大家刚高考结束嘛，然后想说回忆了一下，就是我自己的话，如果算才高考的年纪的话，应该还是10年以前吧。 你这样暴露年龄真的好吗？ 没有，这我也无所谓啊。然后就给大家唱一首《十年》好了。 哇，十年 哎！我就想说， 这好像跟这个虽然叫十年，但是跟高考没有什么关系， 就硬要牵拉一点关系， 对呀，硬要过渡， 对对对 ，OK， 对对对，这是一个主人的一些职业病。 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那个观众，应该他们高考也十年以前了吧？这不光是我 啊，我已经15年了， 真的没有。 所以送给所有的这种十年以上看到我的眼神了吧？ 对对对，听好，10年就是十年啊， 就十年，哪这么多事儿？ 就是一会儿北哥发飙了，来，10年，准备好， 要 吗？疯狂打 call， 现在土拨鼠大军准备好啊！ 好， 好嘞，10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无畏， 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哇，十年，谢谢。 谢谢， 对，谢谢这个北哥金贤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十年哈，谢谢这个苏苏送出了这个现场的无敌应援以及完美和声假唱， 我在完美对口型， 对，完美对口型，真的大家都说哇简直是可爱炸了，你看我这个简直了，谢谢谢谢大家的这个小礼物哈，送出了小樱花还有小心心掌声等等等等，今天简直这个场子是太热闹了，然后大家都纷纷的土拨鼠大军非常完美，谢谢。对，一片啊， 说啊就没有别的。 对啊，土拨鼠大军嘛，那除了啊，他说不出什么。对，但是也有这个，还有其他的，超好听，小可爱。对，其实说到十年，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你们两个认识有十年吗？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这个 问题，好，那有几年了？ 也 就 这可以讲吗？ 可以讲吗？ 可以讲啊。嗯，我们其实也就是， 比如 来七二九才 两年吧，两年吧， 哦，两年， 差不多两年吧。 以前不认识， 哦，对，就是来到七二九这个大家庭之后，然后大家一起就合作呀，包括就成为同事了嘛。那就是因为这么多的配音员，那你们两个是因为合作同样的一部作品，然后就这样结识的，还是说，就是进来之后，然后彼此哎觉得能够玩到一起？ 其实因为之前的话，其实我就怎么说呢，可能只是没有那么熟吧，那也不能算说完全不知道这个人 的，啊，就是都知道，对，就是这个人， 所以就是也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生 ，就还好。 对，然后慢慢就是彼此就熟悉了，成为朋友。对，好，那么今天呢，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特殊的礼物。对，不用带了。是，对，那现在就是你们两个，如果要是平时在一起的话，会属于那种互损型的好友，还是说什么类型的？ 他损我吧， 他损你比较多。 但是他会打人。 哦，真的吗？ 对。就是我可能最多只是言语上，但是他是会在行为上会。 就是一个动口一个动手， 何必废话那么多呢？ 对， 何必废话呢？直接上手好了。 能动手的时候尽量不动口。 对。 哦，真的吗？那你打过金贤吗？ 打过呀，就 经常是吗？ 多少次啊？ 没有经常。 哇， 没有经常。 没有经常。 那是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经常的见面，如果有的话就很难讲。 嗯， 那要看你就是控制不控制你自己的 言行。 对。 对，一般你会说什么？比如说，可能真的是刺激到， 其实还好， 他会打你， 不是，他会，他不是说真，他会嫌弃你说什么，就是经常会跟我说什么，你这裤子可以烧了，就之类的这种话。 哦，难怪。 我说那你烧了烧 ，OK， 那你给我买新的，那无所谓嘛，那烧就烧了嘛。 然后呢，今天说，哦，那算了吧，当我没说是吧？ 没有啊，最后还不是觉得我说的对，让我带你去挑衣服，是不是？ 哦， 就有的时候他是属于那种当面可能会就比较暴躁，然后就是会打你，然后但是回头想一想呢，可能觉得说的也有道理， 没有， 也没有， 就没有。 我也是应该换一下。 是的，然后大家都说哇，金贤还真的是毒舌哎。 但是确实是有效果，就之后你看我是不是之后有夸过你那个就是穿衣的衣品有进步，是不是？ 嗯，那好吧，我跟苏苏特别舞呢。啊，好吧，算你说的对吧 ？OK， 对，那么我们就现场来这个试验一下哈。今天这一身是你自己搭的吗？苏苏自己随便穿了一件，是不是？ 我不是说今天有工作吗？所以 今天 有 工作 特意的那个 对。那金贤，如果要是让你现场去评价的话，你会怎么说呢？ 嗯，我们就是还有一些 已经准备好了， 注意言辞。 下一个话题是什么来？ 好吧，直接这么生硬的转移话题了喂。好，那么大家这个有什么 想要说的，想要问的，或者说想要表达的，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哈。大家真的是今天特别的热情，然后我在这边也是尽量的用我2.0的眼睛都不要错过。对，好了， 真的2.0吗？ 真的2.0，我不近视，然后就是基本上 我也是， 在我是吧，在我这儿看你的皮肤真的状态超好。 你好会又聊回那个。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你皮肤状态真的很好的。 哎，真的吗？ 并没有。 可是难道不是？就比如像我在这个角度看里面，我可以看到你脸上的每一条皱，就是 什么什么？ 我的刀呢？ 需不需要我帮你？需不需要我动手？ 需要需要，小猪，我瞬间跟你站成同一阵线，你知道吗？对， 就大概就是平时我们会这样开玩笑。 哦，我懂我懂，就是需要心脏的承受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我上次也来过一次，因为我知道道姐是那种比较就是很 还叫你姐 姐，我知道了， 是不是马上就 get 了？ 对，马上就 get 到这个点。行，姐就姐吧，谁让我距离高考15年了呢？ 嗯，然后就是 何苦呢？ 是何苦呢？没关系，我们今天那个请来二位，就是为了给大家在甜蜜的这个日子里面扎扎心。好，今天再次重申一下，是我们的这个端午节啊，所以在这要祝大家节日快乐。对，那两位就是这个节日是不是其实也是在工作当中度过？因为小苏刚才也说了，说是待会儿还要去工作吗？ 啊，对，待会儿完了之后还要去一个 要继续配音录音。 嗯，但是相对轻松一点，就不会录那么久，也会要再跑一趟。 我的天哪！那一般如果要是你们就是工作强度特别大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几个小时起关在棚里面。 啊、哦，工作强度大其实跟但是每天的工作时长一般来说都差不多，除非说你这个比如说我这部戏可能今天就剩那么一点了，如果明天再来一天的话，可能就录个一两个小时也就录完了。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 加个班什么的， 对，拉个晚，可能就稍微熬一下。但是一般来说，一般也就是正点12点到10点这样。现在很多基本上都是这个时段吧，只是说 中午12点到晚上的10点。 对对对，只是说忙起来的话，就是天天都这样，就天天都录。 就是每天其实时长是固定的，只不过天数是可能会多一些，或者说是 忙起来的话就每天都在录。然后比如说像有的时候会说。我们正常的是12点到10点嘛，那这个时段我们约出去之后，但是又有同样有别的事，比如说你需要试个音，或者说你需要补录一点什么东西，这种其实不需要特别久，那当天又必须要的话，就可能忙早上开始拍，就早上9点10点这样也会开始约，然后有可能你晚上10点收工以后，别人说那我在等你，然后你再过去就可能11点也再去补一个词或者什么，但是就是那么晚的话就不会有特别长的工作。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安排。 是这样，其实都挺辛苦的哈。对，那如果要是这个时段的话，那比如说要是朋友一起想要今天一起约着出去吃个饭啊，聚个会啊，唱个歌啊，那岂不是都不行？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没有工作还好。 他说的那种应该也不会说每一天都就是假如说持续很久 那还好，那我觉得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就这工作相对来说，因为再加上自己的热爱，还是会觉得很喜欢。 对，热爱， 因为热爱所以就还好， 但确实挺辛苦的，尤其是有一些像 我们就是像什么端午节就不会就我们其实只有过农历新年是肯定放假的，因为录音棚也要休息， 对对对， 因为所有人都要休息，所以就我们也肯定会休息。但所有其他节日，什么元旦啊、国庆节这种法定假期，就只要你有工作，只要你有工作，那你就不休息。 好吧，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因为热爱，所以我们坚持。对，其实是一样的。好啦，那么大家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热情，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刚才大家都在纷纷的说这个辛苦了，让二位注意身体。好的。然后呢，这个像羚羊歌月说辛苦啦，抱抱霜和北哥，北哥多少斤？有人问这个问题。 多少斤吗？ 多少斤？ 现在大概 真的要报真实的体重吗？ 因为他很瘦啊，他不介意啊， 我就不行啊。 是吗？但是其实视频上是看不出来的哟。 真的吗？ 对，看得差不多哟。 他的脸 肉都在衣服下面。 好的。对，那 所以你要报吗？ 要报吗？ 大概120。八就64公斤吧， 64公斤，那其实真的也不能说是非常瘦， 也不是 很匀称， 就还好吧。 对对对，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问苏苏多少斤了。好，那么这是这个非常诚实的回答了问题，然后 大家都说我们不问他多少斤，我们问他多高。你们要不要这么坏？ 么这么讨厌、 啊？1.65米，谢谢。 我跟你说， 我从来不惧回答这个问题。 是的，一会儿我 而且我从来不虚报，别人都说你可以多报点，报1.7米嘛。 对呀、 啊，有什么意义呢？ 我跟你说，一般这个现在因为很多人对，我们就不点名了，可能是由于一些这个职业的需要，1.7米的非要说1.78米、或者说1.75米非要报1.82米以上。 差不多了吧。 真的，你就不能看实体吗？对，就看到实体说，哎，这个好像有点出入哎。 真的是。 对，但是我们今天都非常的实诚哦。好，那么接下来呢？对，绝对真实。那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展现，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台试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二位嘉宾，来自729声工厂的两位配音演员苏尚卿、金贤，欢迎。耶、yeah, 怎么没有人书生 自己也可以鼓掌。 对，这掌声啊、对，欢迎二位。刚才这个大家也都看在我们直播间隙，然后呢你们两位去说哎怎么消失了一下，请问是组队去上厕所了吗？我在这要严重澄清一下，我们厕所很远的，真的不是30秒内能回来的。对，其实这非常的辛苦啊，中途可能是去喝一口水润润嗓子。刚才大家说了说哈半个小时就唱了一首歌，哭 还想怎样？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我应该是来这里最凶的嘉宾吧。 对，我真的，你是对粉丝可以说是那种就是像家长一样的，你还想怎样？你要不要这么皮？你是不是叫我揍你？ 我们都是很真实做自己的那种。 对，就是不装做自己，反而让大家那个就是会更加的喜欢你，因为大家都喜欢真实的嘛，对不对？是，好了，那么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播报一下，因为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1周年当天，准备了很多砸金蛋的活动，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一等奖是由中青旅 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8天自由行这样的一个耀月新之旅，真的是非常豪华了。另外呢，有美女主持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制作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还可以邀请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我们也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所以说一切都是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的详情，看一眼看一眼。然后今天的直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就是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得亏我今天喝了点早水，不然的话我真的要断气在这里。 好棒！ 好了，好棒，好棒耶！那么今天呢，接下来我们还是满足各位的要求，把第二首歌带给大家，好不好？任务又落在了 又是我是吧？ 对，落在了你头上。 我刚看了一下他要唱的那个曲目，我这次就真的连口型都对不了了。 真的吗？ 连口型都对不了了吗？ 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也不太会唱，因为之前的话 你还学 没？ 说得很好， 是不是？ 就是因为之前是那个，就是在每次就是现场的时候，会有粉丝说想要听这首歌，然后我说不太会唱，然后我想说回去听了两下，我想说就反正毕竟咱们这也不是一个特别正式的， 对对对 对 对，不是特别正式的，但是呢，我们非常的专业。 谢谢 了哈，对，是，但是 太棒 了，所以我们请到就是专业的歌手，是不是？金贤，你没问题， 就把这个刀又追回给我了，是 多么以德报怨、啊，你这样说，人家还说 你开玩笑嘛？当然，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专业的，只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们那个轻松的气氛。 对对对， 是 的，是的， 非常。 我也是开玩笑哈，我相信大家就是无论那个唱什么，大家都会非常喜欢，并且我觉得。有刚才那一首歌垫底是没有问题的， 就话 不 好吧， 我的意思是刚才那一首歌大家已经充分了解了金贤的歌唱实力，所以这一首 没有 不用担心、 哎、真的，因为我刚刚就可以把耳机取下来听， 是吧？ 我觉得 对吧对吧， 对， 大家都想听清唱版本，可惜听不到。来，小苏你来点评一下刚才那首。 还要有这个环节。 很 OK 很 OK 很 OK， 所以我就后面还是带上了 啊。哎，你这话说的。对，看出来了吧，今天我们的氛围就是这样，互相伤害。 是的。 对，也想说是唱大地飞歌吗？ 当然不是了。 对，这首歌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赶紧说出来好不好？ 追光者。 追光者，其实这首歌真的超级难唱的。 因为是的。 是的。这首歌这个版本是制作过的吗？就是升了 因为它原来是一个女生的 key 嘛，我稍微的有调整一下。 好，那么调整完了之后，我相信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调，哎，我突然想起来，调整完之后好像都没有唱过，是因为我 敬请期待， 没有完全的唱过，就试了一下 key。 好，没问题，你们不用猜了，不是梦醒时分，不是新贵妃醉酒，是追光者。好啦，土拨鼠大军准备好啊，小礼物准备好，现在追光者。金弦版本马上就要来了。 好的， 对，小苏准备好你的现场应援哦。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比上次真的声音又好了。 哎呀，真会说话。 我只是实话。 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还 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 我真的刚才后悔中间这个打断，就是插话进来，因为我觉得哎这一段完全可以剪下来。对，当一个现场的这个 MV， 好多粉丝会偷偷的把它留下来收听的。 其实还是 收听的， 还是有两个地方有唱错。 你干嘛那么实在？ 就是很实在。 我没有听出来啊。其实还好，我觉得真的是吧、你看 不知道词。 对，大家都说掌声在哪里，不鼓掌愣着干嘛。 谢谢， 对， 谢谢 耶。是，然后说给大家表演一个原地躺平。 为什么要躺平啊？ 就因为被你的声音迷倒了呀。嗯，然后大家说 安详。 对啊。 什么？ 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对，很安详这个词， 想一下这个画面感觉有点灵。 是的， 得到了满足，然后就可以。 是，好的，大家的小手啊，这个掌声鼓起来。好，谢谢。对，刚才大家都觉得唱得非常好，而且我就是刚才听完了两首歌，我觉得跟上次你来节目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有不一样。哎， 真的吗？ 就声音又更加的好了。 太，上次有点紧张。 对， 也 有可能，有可能。 而且因为上次可能第一次有点紧张， 是的。 然后其次 还不熟悉节目的没溜的套路， 还不敢这么放肆的开玩笑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是的，其实我们节目呢真的是一个完全可以放肆的开玩笑的节目。对，好了，那么还是回到节目当中啊，下半段待会儿还有一个压轴的曲目要带给大家。对，刚才大家都说这个小苏你快对个口型，接下来的这首歌不是接下来，是稍后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它是想对口型也对不上，直接就是可以开嗓唱了。 对 对，直接开口就对了。苏苏为什么不是平时不太喜欢唱歌吗？ 也没有 啊。啊，那就是今天不太想唱是吗？ 不好意思嘛，毕竟第一次来呀。 啊，好吧， 他第一次紧张成那样。 好，那 我第一次紧张成那样，我还唱了五首歌呢。 真的是五首。哎，我们真的是， 那你说多失算啊，一开始紧张发挥不好还唱五首。 对啊， 这次发挥好了也只能唱三首。 对，因为今天是你们两个来，我是想三首就三首吧，因为剩下的时间可以说。 对对 对， 可以再有一些聊天的。 对，可以有一些聊天的环 节。对，聊天也更感兴趣吧。 嗯嗯，是的，大家真的是很能 get 到这个聊天的点哈。对，那平时其实你们两个比如说在一起聊天，或者说大家一起私下里面聚会的时间多吗？ 还可以。 我们还挺多的吧，就算是。 哦，就是平时也会一起约着说吃个饭啊，或者说逛个街啊， 喝酒。 对，吃饭、逛街、 喝酒、 喝酒都会。 嗯，对。哎，你们两个酒量谁更好一些？ 我们一般很少会喝到需要测量酒量的地步。 没有 啊，原来是这样。 我喝的都是软酒。 哦，对，他喝的都是喝软。我只是觉得 原来是这样的喝酒。 我只是觉得酒难喝而已。 然后我喝酒会很慢，就是人家可能喝了三杯，我可能一杯都没喝完那种。 嗯，就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喝酒其实是一个调节气氛的东西，它并不是说真的是要喝多少，或者说真的那么的喜欢喝。 就是关键是聊天。 对， 关键是 大家一起 聊天。 对，那你们俩在一起会吐槽吗？就比如说互相吐槽，或者说一起吐槽别人，或者某一件事。 不然 主要是互相吐槽是吗？ 主要如果我们 是一起 吐槽别人。 那有没有说吐槽的特别愤慨的时候？哎，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有啊。 哇，真的吗？就是我觉得那如果要是按照你毒舌的性格的话，那吐槽起来会很有梗吧。 嗯，还好，嗯，怎么想？我想，反正有的时候就是不只是就是可能出去啊，嗯、有的时候我们、 没有他其实平常还就是真的朋友之间聊天的话 就不会那样， 对对对对， 哦， 不会那么毒舌，反而我们可能吐槽比较多，他就在旁边笑。 哦，对，你们说吧说吧。 有的时候他经常就会就有一个东西就觉得这个需要吐槽了，就直接发微信过来。 对，我会经常很愤慨，然后 是吗？ 怎么然后他在笑。 哦，是这样的，对。那小苏的性格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直率的，就是直脾气，不会说 比较火爆， 是吗？ 比较不忍， 嗯，就是忍不了。那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可能导演说，我觉得这样的配音，可能你按这个方向去配很好，我觉得这样会更出效果，但是可能跟你自己的想法并不是特别一样，有这样的时候吗？ 肯定会有嘛，肯定会有，但是。 但你会因为这个 去分开吗？不会。一般来说，我还会，如果他能给到我就是比较准确他想要的方向，我觉得 还好。 我觉得至少你给我一个明确的方向，我是觉得我可以 get 到你想要的什么。那我如果真的觉得我觉得那样效果不好的话，我会说，但是我不会就是生气或什么，我只会跟他说，我觉得那样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不合适或什么。如果他听到我这么说，他还是坚持自己，那 OK。因为毕竟这是他的东西，他的作品，我会觉得还是按照他的意思来。但是我有想法我会说，但是如果碰到那个他自己不想要，他自己不知道想要什么的时候 啊， 就是会有这样的导演，他就会说那个要不你再试一遍 啊，对对对对， 另外一种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好， 他也不会说这个不太好，就是会说你再来一个吧或者什么，我就会说怎么来，要哪种，你不告诉我不知道怎么来。就是碰到如果有配音导演的话，可能配音导演会在中间起到作用。 对对对， 但没有配音导演，然后客户又不知道要什么的时候， 对客户说，哎，这个哎，要不就第一遍吧。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最终 经常会 对，这是最常见，就是你试了很多遍以后，他说还是第一遍最好。 对，真的是，因为往往就是第一遍状态是最对的。 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 下意识的东西有时候很准确。 是的，是的。 而且配音导演有的时候会比较懂，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状态对一遍，这边对了，那就过了，就 OK。那可能这状态不对，可能要很多遍，但是他不会。但是像有的导演，他可能就觉得，我也不知道这对还是不对，但是我就觉得好像这一遍不能就这样过了。 对对对， 让我们再来几次吧。 他们会有这样的心理， 保几条这样子的想法， 是， 但他也不知道哪里不对，反正 对，然后 每个人不一样吧。 经常就是修完了之后啊，行，那个我们做完了，这是改过的，然后其实还是那一遍，而且挺好的。 对对对， 会有。 对，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哈。我们并不是吐槽这个谁，但是只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确实这也是一个，其实现在讲起来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事儿了。 对对 对， 不会因为这件事这些事情生气，因为其实它是属于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嘛。 是的，是的， 会遇到。 是，然后说大家都在说最烦这样的人了，都遇到过一些，然后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大家说 甲方爸爸永远是爸爸。 对对， 爸爸。 对 客户听了刚要拍，哎，那个好吧。说现在是吐槽环节开始了吗？是的，其实要论吐槽的话，那真的是这一期节目我觉得都是不够用。是，那其实上次也问到这样的问题哈，两位除了工作之外，私下里面这个喜欢什么样的，会喜欢有自己的一些喜好吗？对，这回先主要问问小苏吧，好不好？因为是第一次来吗？ 我的喜好其实就是配音。 真的吗？哇，那你 别人都说啊，你看你现在都是什么什么，说兴趣爱好是很花钱的，是这样说。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喜欢那个科技一点，就是数码的东西嘛， 对， 之类这种东西，三 C 的东西，就或者是有些人喜欢车啊，摩托车这些东西。 对，大家的爱好都是这么具体的吗？ 对，然后就游戏啊，就氪金啊，反正各种的。 就没有人看看网络小说吗？ 然后就说那你那个什么，我说我的爱好在给我赚钱。 啊！ 别人就说哇，你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反驳了。 对，真的，你说的好有道理，确实没有办法反驳。对， 我好像我其实生活有点，我是个就比较无趣的人，就不太出去干嘛干嘛。 那就是平时会有闲暇的时候会宅在家里吗？ 也不会。 我在家的时间其实很少， 是吗？ 工作比较多， 工作比较多， 所以难得有休息的话，就肯定会在家了。 也是 想睡觉，或者是 就补个觉，就已经是很大的恩赐了。 对。 对，大家听出来了吗？侧面反映出来，其实这个小苏真的是非常的忙。 嗯，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很久去确定一下档期， 对， 对吧？ 一般都提前约掉，可能一个月或者是。 好吧，那边上的北哥，你听完之后，对，就是听完他的这样的，你会就是比如说，当你自己可能不是那么忙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想法嘛，比如说哎呀为什么就是可能对方的工作很多，或者说这个其他人工作会很多，强度很大，那当你自己就是闲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享受生活呀。 哎，我觉得这样很好。哎， 因为我其实从我从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心态，就是如果上课或者什么的时候会就是很认真的去，然后但是只要休息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 是的。然后刚才有人说闲的时候撸猫啊， 就是会有的时候比如像之前有一段时间会画画呀、什么的、然后有一段时间会去出去运动，就是比如像滑冰啊或者什么。 哇， 就是反正我爱好比较多，但是没有说一个特别怎么样的那种，就是 是 大家 都想去尝试。 好多画画的教材， 画画的教材， 就很多东西都是自学。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很好。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少有人肯花时间去研究一样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哈。对，有时间的时候真的可以沉淀下来。但是忙起来的时候你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对， 马上接下来要开始忙了吧？ 接下来会比较忙一些，就是 要很多的作品。 对。 那小苏接下来也会还是会持续这样的一个强度， 他会一直都比较忙一点， 是吗？ 我只有进入整个配音圈的淡季的时候，相对性 就是大概春节前后， 也不一定，每年的时间都不一样，但是总会有那么 一段时间是淡季， 也不是每年都有，但是会有这样的情况。进入淡季的时候，就大概一个月这样子，大家都很闲，然后 哇，那你岂不是很爽？这一个月 也还好，只是相对于其他像忙的时候，一个月可能休息那么一到两天，然后。 太辛苦了， 不忙的时候大概有个一周或者再多一点，可能有这种。但是一旦闲下来，你就会开始发慌，就会觉得、没有工作做，没有工作。 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并不是说把工作这个话题聊得有多么的沉重，马上就要到下一个环节了。我觉得下一个环节呢是展现声音魅力的一个更重要的方式，更直接的方式。因为虽然我们是挑战新歌声，但是这个重点还是在声，对不对？声音的声。今天呢请到了两位配音演员，那怎么能不好好展现一下呢？全方位的现场配音耶、 也没有那么全方位吧。 哎，你不要拆我的台了，我要先营造一下。 哎，你第一次来就这样嘞？ 哇，第二次，对，多好，我们就喜欢这样。 哎，我们那个，那我们这个要需要 BGM 吗？不用了， 不用 BGM 吧，就 BGM， 我们 大家随便听听就行了哈。 好的， 反正应该也都听，应该也是听过了的。 是吗？如果是谍战类的，我们还真没有相应的 BGM。 谍战类的， 反正大家想听的话，已经有成品了嘛。 对。 就是可以听得到嘛，我们只是 对， 我们能出来录出来现场配的也必须得是成品的。 对，必须得是成品。 已经 这个 是 之前两个人都已经是合作过的，是吧？ 都 已经录完的。好，那么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片段哈。那需要提前再告知一下大家吗？还是说我们先展示一下？ 我觉得 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你说吧。 要介绍吗？我觉得 简单介绍一下， 一说出来大家就知道什么。反正就是我们之前一起合作的一部广播剧中的一个小片段 啊。广播剧中的小片段，这个广播剧的名字是 名字、直接就 配完直接配完就知道了。好，那待会儿大家把名字告诉我哈。 有没有人现在猜的？ 对，有。我看我给大家几个念几个不死者 啊。对了， 不要再猜下去了。 好，不死者来吧。 OK， 把 BGM 拉下来。 Noah， 你还记得这条围巾吗？我母亲去世那一年，我从纽约飞洛杉矶参加她的葬礼，当时你也在。 葬礼后我一个人走进树林，天下着雨，突然你走过来，给了我这条围巾。 这么待着不冷吗？这个给你。 但是当时我让你滚，并把这条围巾扔在了地上。第二天我离开洛杉矶前回到树林，捡起了你的围巾，并一直保存至今。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我用另一个态度来回应你，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这次赴华，我特意戴上了这条围巾。你我重逢于末世，很多还没来得及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的事情，是不是还有机会倒退到发生之前，重新再来一次？ 哦， 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告诉我终极抗体在哪里。研制出疫苗后，人类将建立起安全堡垒，你我都可以成为进入堡垒的第一批人。我保证一切痛苦的往事都将永远成为回忆。我会让你过上很好的生活，你以前连想都想象不到的好的生活。真的，只要你相信我。 我从没相信过你。 我知道，但就像巧克力一样，那些你以为会坚持到底的东西，最终也改变了，不是吗？ 你误会了，我不记得我还给过你微信，我不是会对你做这样的事的人，尤其是你。所以要么你在撒谎。 我没有。 是吗？那应该是我想趁你落单的时候用围巾勒死你，结果被误会了吧。你太自作多情了，哥哥。就像你父亲对我母亲一样，我母亲至死都没给他一个正眼。 OK， 哇，真的太棒了！我跟你说，大家就已经炸了，我只能用这个来形容。 真的吗？ 哇，两个人真的非常的棒，那种爆发力啊，那种情感的张力，表现的特别特别的到位。但是现在真的是这个我们的压轴曲目马上就要上场了，我没有想到今天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 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了。但是呢，既然说到了，小苏怎么也得开一个场， 对对对， 就是开一个嗓，对不对？来吧，那我们直接放出这首歌，好不 好？ 好的。啊，我们暂时先听一段吧。 究竟要经历几次试探游戏，才能学会与爱周旋到底？心头尖刺如影随形，灵魂都不似自己、哦、在凌晨三点悄声吐露呼吸，每一口都怕惊动了空气。爱总是故弄玄虚，却又使人着迷。已是我生命关系，只怪你演技出众引人入戏，人潮在拥挤，灯光在聚集，我也要一步一步向你走去、哦、爱我早已是你最佳剧情，微笑着笼罐我每一秒任性，影响璀璨光影，谢幕风貌神经，我也要一步一步向你走去。